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今天在主会场中国三峡集团举行；2021年回天地区专项治理成效显著；北京持续加大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执法力度。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在北京冬奥组委成立6周年，即与中国三峡集团签约1周年之际，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在主会场中国三峡集团举行。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好。 先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除了在三峡集团的总部，那么在三峡集团定点帮扶的重庆市的奉节县、吴山县，还有江西省的万安县，还有内蒙古巴林左旗和对口支援的四川省凉山州，还有新疆皮山县等地的这个部分学校呢，和三峡集团所属单位都设立了分会场。那么主会场的一个大屏幕播放了一段视频，我印象是很深刻的。那么我也从这视频上能够了解到，自从2006年开始呢，中国三峡集团就已经持续开展三峡娃娃行活动，来组织定点扶贫县、对口支援县以及三峡金沙江库区青少年呢，到宜昌、北京等地方参观交流，形成了关注帮扶青少年发展的特色公益品牌活动。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来自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共同感受冬奥会火种的魅力和这个冰雪运动带来的热情呢，北京冬奥组委携手中国三峡集团，邀请这些地区的部分师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这次活动，助力孩子们实现走进冬奥的愿望。那么因为疫情原因没有到现场参会的学生呢，也是专门录制了视频，表达了对三峡娃娃行的这个美好的回忆和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的热切的期盼。冰冰， 那么我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曾经在三峡大坝上传递，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一年以来，三峡集团又是参与到冬奥绿电交易，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的，中国三峡集团呢，跟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有着深厚的缘分。那么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划奥运场馆建设的时候，中国三峡集团以建设三峡工程的成功管理经验，支援北京奥运会的筹建，投入到水立方的建设之中，为高标准高质量建成水立方贡献了三峡力量，成为这个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一年以来呢，这个中国三峡集团也是积极的践行绿色开放共享廉洁的冬奥理念，参与这个冬奥的绿电交易，累计达成绿色电能交易超过5000万千瓦时。那么携手助力北京冬奥场馆实现奥运史上第一次100%可再生能源供应，还有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冬奥会。冰冰， 好的，感谢进清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为了进一步推动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营造石景山区群众喜迎冬奥会的浓厚氛围，由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石景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冬奥我参与一起向未来群众性冰雪运动，在石景山市民冰雪体育中心室内滑板场、户外滑雪场举行。石景山区作为北京冬奥组委机关驻地和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比赛场地，国家冬训中心的承载区，全力推动冬奥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持续深化与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战略合作，形成10冰6雪场地设施布局，形成27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在近3年接待近50万人次上冰上雪。今天昌平区第6届人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在2021年回天地区专项治理成效显著的基础上，昌平区已经制定了2022年的专项治理计划。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喂，听得到吗？ 好，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先请回顾一下回天地区专项治理有哪些成效呢？ 嗯，好的。那么今年啊，这个昌平区啊，按照投用完工开工推进四个一批项目衔接推进机制啊，实施了年度75个重点项目，从快从准推进审批建设。新建项目21项，已开工17项。投用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行知路和龙喜三街道路改造、育新学校实验楼等18项，预计到年底呢，累计会完工投用81个项目。预计全年呢，可以增加学位1620个，医疗及养老床位1000多张，新建或者是改造提升道路14.8公里，织补室内文体设施3.5万平方米，开放公园绿地47万平方米，投放停车位3000多个等等。主持人。 嗯，那么2022年回天地区还将开展哪些治理工作呢？ 嗯，昌平啊，统筹考量街区轨道交通、产业项目、电力供给等多维的需要，计划年度实施项目不低于70项。交通领域，攻坚一横一纵五通五畅主干路网建设，投用黄平西侧路、太平庄北街、建材城东侧路、太平庄中街等主干路部分路段投用，系统提升沙河七里渠片区、北四村回迁房小区周边的路网和市政设施能力，启动七烟路、规划一街等道路建设，提速龙城地块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启动二波子横一路建设。围绕着解决拆迁征地、树木伐移、管线改移等老大难问题，协同联动细化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推动取得实物工程量进展。教育领域呢，继续推动和谐家园东侧规划幼儿园、和谐家园东侧规划小学、华龙苑南里幼儿园等5项工程投用，加快人大附中、昌平学校2期、七里渠合校等项目建设。其他领域呢，持续推动庆华长庚医院2期、积水潭医院2期、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南部场馆、回天地区积水点治理等项目进程，启动霍应文化中心、东小口和史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云趣园2期体育设施、回天综合治理中心等的前期研究。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金旭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邓慧敏在会上介绍，本市持续加大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执法力度，保护公平竞争。邓慧敏说，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解约束，按照谁制定谁审查的原则，将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政策措施全都纳入公平竞争审查范围，做到应审尽审，对政策措施实际运行中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问题定期开展评估清理，对社会公共利益影响大、拟适用例外规定等政策措施，借助专业力量集中论证，确保审查质量和效果。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2级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2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